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下午十五点到十五点三十分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吕慧斌吕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小儿近视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吕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吕医生。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咱们就跟您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小儿近视的问题。因为呢，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当中，尤其是有小孩的朋友当中啊，这个家长们其实就是挺担忧的，因为很多的小孩子现在近视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那您先给我们说说这个小孩子近视咱们现在的一个现状是什么。 确实是啊，近视现在就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社会问题了。 嗯， 那也是很多我接触到的很多患者也好，朋友也好，家长的心头痛。很多家长说起来就是很崩溃的这种心情啊。 嗯， 那其实确实是因为现在目前小孩子的近视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的发病率是急剧上升的。 嗯， 就相比几年之前，它的患病的孩子多了很多。 嗯， 第二个呢，就是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小。 嗯 嗯，我记忆中，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可能觉得十多岁的孩子近视已经挺早的了。 嗯 啊，就像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可能大家到初中才戴眼镜。 对， 那现在很多小孩子上一年级已经戴上眼镜了。 嗯， 那我在很多这个学校的科普中啊， 嗯， 就是去给他们这个小学做科普的时候，戴眼镜的孩子能占到一半以上。 哦， 所以这个比例非常高。 嗯， 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将来高度近视的孩子会越来越多。 嗯， 那高度近视会引发很多眼底病的问题。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引起我们全社会高度重视的一个原因。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就我们因为近视啊，因为视力问题， 嗯， 我们征兵的这个视力要求已经有所下降了。 哦， 嗯，实在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视力足够的人群了。 哦， 所以这个国家呢也采取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几年前这个发布联合发文， 嗯， 要求每天孩子上学的时候每天有多少体育课，多少户外活动。 嗯， 包括我们现在的双减政策， 嗯， 也是跟我们的健康用眼有很多关系的。 嗯， 啊，就要求大家尽量的能够提供更多的户外时间，减少这个学习的压力啊，它目的呢也是去保护我们的眼睛。 嗯，所以您刚才说了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现状，首先呢，这个小儿近视的发病率是上升的，然后第二就是说它的年龄是越来越小的，越小的孩子就是近视的人越多了。 是， 嗯，其实我们平常也经常能知道吧，就是比如说这个电子产品啊对小孩的一个危害，你看有的小孩就是成天抱着个手机哈， 嗯， 但肯定势必是对视力是有影响的，跟这个我们使用这个习惯当然也有关系哈。 嗯， 那刚才我们说了好多，现在这个现状已经是很严重了，那您就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说这个小儿近视的一些原因有什么。 嗯嗯，确实是啊，就是那现在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节奏就是加快的， 对， 那我们很多社会这个现代的生活吧，就是由这种文字啊， 嗯， 然后电子产品啊，这个现代的科技信息啊， 嗯， 去给我们提供我们社会的一些信息来源哈。 对， 所以小孩子呢，他接触外界信息的时候，也是比我们当年多了很多这种近距离用眼的机会。 是的，是的， 而且呢，就是也无论是从这个 而且就他从小的时候户外的机会其实是少了、 嗯、 尤其是对于城市中的孩子， 嗯 啊，所以这个都是导致我们近视高发的一个原因。 嗯 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其实是个远视状态，刚出生是没有视力的、 哦、 啊，所以小 baby 他是看不见，只能看到个轮廓 啊, 啊，也没有颜色啊、 哦， 视力大概在 0.1 左右。 哦、 所以你得靠他很近跟他打招呼他才能看见妈妈。 对、 啊、 对。 嗯、那他在发育的过程中呢，随着他这个接触世界、 嗯、 接触外界事物的光线刺激、 嗯、 他的这个视觉功能才会去逐渐建立。 哦。 嗯，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小孩子眼睛呈现一个远视状态， 嗯， 大概在300度左右一个远视状态， 嗯， 那随着这个使用呢，他的视觉逐渐的提高，那、 嗯、 远视度数是越来越小的啊，所以我看东西的时候，这个外界光线的刺激投射到视网膜上，对我视力发育是一个刺激。 嗯， 那其实如果是人呢，作为一个自然生物，在我们进化的过程中，它是需要看远处的。 啊，对对对、 啊。所以其实我给我的视力发育的一个引导方向是我的焦点要在远处。 嗯 嗯，这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健康的发育过程中，我们在成年稳定之后，它应该焦点是在远处，这叫正视。 嗯， 正视这个词儿挺专业的，那其实就是不近视眼。那就没有近视、 嗯、 啊。那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会发育成近视呢？因为他从生下来开始，你给他的太多的刺激，包括玩具也好， 嗯， 然后这种书本也好，包括我们后期的这种电子产品也好、 嗯、 你给他的大部分是这种近距离的刺激， 嗯， 而我们看近呢是需要付出300度调节的、 嗯、 你如果是小孩子这个远视他没有消耗掉，他看近是非常累的、 嗯、 所以大脑的接受的信号是，哎，我发育的焦点是不是应该在近处300就是近距离啊、 嗯、 这样我要看清近距离才能满足生存的需求啊、 嗯、 就刚开始那个你去拟人，就他会那么想，视网膜大脑这个视力发育会这么想、 哦、 所以呢，那我就把焦点建立在朝着看近处能清楚的去位置去建立。 嗯， 可是这个地方如果我看书本近是清楚的话， 嗯， 我刚刚好是300度近视。 哦，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给的这个信号刺激不对的话， 嗯， 那对我们这个视功能的发育，这个屈光的发育，它也是一个错误信号的引导。 嗯 啊，当然这是一方面啊。 嗯， 再一个就是现在小孩子确实他的学习啊，然后接触社会信息也好，非常多的电子产品。 对， 那这个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等等、 嗯、 啊，还有现在好多小孩子游戏、嗯、 对游戏， 然后他是很上瘾的。 嗯, 嗯，当然现在我知道双减之后这个游戏对青少年是做了严格的限定啊。 对， 非常好。那因为他们过度使用的话，他成瘾之后这个使用时长是非常的长。 嗯， 所以呢这种过强的过度的这种近距离时间过长的这种刺激、 嗯、 啊，会导致他很容易发生近视。 对、 啊、 是这样。 而且这个电子产品啊，其实它对小孩子来说除了近视之外，现在很多小孩干眼， 嗯, 眼睛干的问题也很普遍、 嗯、 它也是跟这个过度使用电子产品有非常重要关系的。 哦， 所以这些你的生活习惯中这些诱导啊等等都会让他去容易发生近视。 所以说其实近视的原因就是跟现在咱们当下的这个使用电子产品是息息相关的啊。然后我们刚才您也说了，就是他小孩子他发育因为不成熟，所以他其实他一直在近距离的看一些东西，就是给大脑一个刺激，所以他认为这个近视的状态是个正常的状态。 是的， 所以他是久而久之就会引起这个孩子的近视了， 他会自适应你要想要他达到的效果。 对对对。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近视的，就是小孩子近视的这个成因哈、 嗯、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聊一聊说这个，那小朋友呈现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啊、 嗯、 他就可能是已经近视了。 这个呢就比如说现在幼儿园也好，上学也上小学也好、 嗯、 都会每年进行一个视力检查。 对， 这个体检现在对于在北京来说是非常的 普遍了、 普遍了。 对 啊，那我相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施得很好。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呢非常必要的一项检查。 哦， 那如果在检查的过程中呢出现视力问题的话，学校也会给提示，老师也会给要求。 对， 那其实家长呢也应该重视。 嗯 嗯，就如果是有视力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这个视力的检查，到医院去检查、 嗯、 去看眼科医生、 嗯、 这时候眼科医生有可能会给我们去做散瞳验光、 哦、 啊，这是小孩检查视力非常必要的一步。 对对对 啊，其实说起散瞳验光您肯定有所耳闻，有的家长其实是很排斥散瞳验光的、 嗯、 啊、 嗯、为什么会排斥呢？ 嗯， 他觉得不好是吗？ 他觉得 眼睛有伤害， 因为散瞳验光会让瞳孔变大嘛。 嗯， 那有的家长会觉得有伤害，那其实这个伤害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这个传闻是哪来的啊。 啊、 但是后来我多方打听啊，就有人传递的信息说民间说法，瞳孔扩大了、 嗯啊、 人就不好了， 散瞳嘛，对吧？ 对、 嗯、 那其实这根本不是啊，本身我们的瞳孔是可以收缩、嗯、可以放大，有很好的调节力的。 嗯， 那散瞳的检查呢，就是因为小孩子他用眼很累嘛， 嗯， 你的瞳孔整个是在一个持续宫缩的状态， 对、 所以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调节痉挛、 嗯、 就跟我们肌肉似的，你在一个老使劲儿呢，你跑完1000米、 嗯、 你腿你那个肌肉肯定放松不了。 对， 那散瞳药其实是让我们肌肉一下能够放松下来、 哦、 它是一个短暂的麻痹的作用、 嗯、 就让我们睫状肌麻痹了、 嗯、 这个呢对我们检查来说呢是能够去排除掉我们眼睛由于过度疲劳造成的假性近视的成分。 嗯， 就比如说这个孩子他还没有真近视呢， 嗯， 可是你去一查他的视力只有 0.5、 嗯、 然后你去如果没有散瞳给他去检查他可能有100度的近视 哦、 啊、那这时候你就要按这个100度近视去做治疗了吗？ 嗯， 其实不一定的、 哦、 因为有可能散完瞳之后这100度就没有了，甚至他还是有点远视储备的 哦、 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并没有真性近视，我们要做的仅仅是让他得到充分的休息就够了。 嗯 嗯，所以这个在散瞳验光在我们这个近视的检查中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项。 嗯， 而且有时候有的孩子他真的调节特别厉害的时候， 嗯， 你这个散瞳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个好事，你是让他得到充分休息 了。休息了。 嗯，休息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体检发现的一个情况啊。 嗯， 那对于很多小孩子，现在我刚才说他发生近视的年龄很小， 嗯， 他并没有还没有开始到体检的年龄呢。 对， 那 哦，就是这么小，那么小的，没有到没有上幼儿园可能 啊、嗯，也有的，也有的， 嗯 嗯，而且那个就像我们家宝宝我们家宝宝是10个月， 嗯 啊，就他在儿保的过程中呢，6个月以上， 嗯， 就可以检测视力了。 Oh, 就可以去检测这个屈光状态了。 嗯 啊，这时候检测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呢，你大概知道这个宝宝他有没有先天的问题。 嗯 啊，比如说先天的远视啊， 对， 先天的大散光啊，这些情况是容易导致弱视的。 Oh, 啊，那这个呢，肯定要在4岁以前去校正，它、 嗯、 才容易修复。 嗯 啊，或者是一些先天的眼部疾病的问题。 嗯， 嗯，因为很小的宝宝，你没有办法去给他做专科的眼部检查、 嗯， 你只能首先大概去判断他视力好不好。 嗯， 第二个大概去判断他的屈光好不好。 嗯， 如果有问题，那再去找原因。如果他都很好，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健康发展就好了。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孩子在6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医院、 嗯、 或者说专业的机构， 对，专业的儿保就可以做这个视力的筛查了、 哦、 基本上2岁以上的话呢， 嗯、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确切的眼部屈光检查能够获得了、 嗯、哦、 嗯、但是他不会查视力。 嗯 嗯，大部分的小孩子呢就4岁左右， 嗯， 或者是3岁半， 嗯 啊，你可以教会他去指认视力表。 嗯、 所以家长可以有意识的去教一下小孩子怎么去辨认视力表、 嗯、 然后早期去检查他的视力。 哦、嗯、所以说这个给我们了一个特别好的提示哈、 嗯、 就是说这个在孩子6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个检查，就看看他先天有没有什么眼部的疾病、 嗯嗯、 哈，或者比较大。 非常简单的一个检查， 很简单， 就是一个仪器做的其实挺远的距离、 嗯、 也不需要那个、 嗯、 也不需要他去配合什么。 嗯、 哦、就我这个仪器里面有灯光，有声音，有鸟叫，那小朋友只要看一下、 啊、 哎，我这就能出这个数值。 哇、 嗯、 就是很容易、啊、 很容易获得， 对 很容易、嗯、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6个月的时候、 嗯、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测试。 嗯嗯， 然后在这2岁以上还有这个、 嗯 3岁多 你就可以查视力了， 就可以查视力了、 啊、对对、 啊、这 然后还有的家长你可能都没有获取这些信息、 嗯、 那你也可以去判断这个孩子的一些行为。 嗯， 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在看不清或者视力下降的时候他会表现出几个小动作，比如使劲眯眼睛、 嗯、哎 啊使劲皱着眉头、 嗯、 有的小朋友其实到我门诊的时候就已经有抬头纹了、 嗯、 就皱 眉头 对、 嗯、 很厉害的，有的小朋友使劲眯着眼睛皱眉头这样子、 啊、 也有的小朋友是斜着眼这么去看，就使劲瞅、嗯、 哦、 嗯、甚至有的家长你问他怎么发现，说在家看电视的时候老往前凑 啊，看不清 就看不清嘛。 对， 有的小朋友也会觉得说上课看黑板模糊了、 嗯、 老师写的题他 看不见，他抄不下来。 嗯， 有的小朋友他不爱说， 嗯， 家长再去问你为什么落了这个作业啊？那种我看不见老师写的什么 啊， 嗯？有这样的， 这种时候才知道说 才知道 有点肯定是有点近视的问题， 嗯， 或者有点眼， 嗯， 眼睛有点问题了。 是的，是的，嗯，有的小朋友也会去使劲揉眼睛，那对于非常小的小朋友出现这些小动作，其实是不太正常的。 嗯， 要么视力有问题，要么他的眼睛眼表是不是有哪不舒服？ 嗯， 其实家长就应该带去医院看一下了。 嗯，所以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观察一下他的这小动作哈， 嗯， 出现了这个或者说眯着眼睛，经常是眯着眼睛看，要不然就是斜着眼看， 嗯， 要不然往前凑着看， 嗯， 其实家长就应该引起注意了。 是的， 嗯 嗯嗯。 那刚才呢，那个我在听您说这个咱们小儿近视的一些原因的时候啊，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名词叫远视储备， 嗯， 所以说咱们现在说一说这远视储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确实这个远视储备是在我们小孩子关注他近视问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 嗯， 我们前面有提到小孩子他的发育刚生下来的时候是远视的， 对， 然后这个视力呢要在4岁到5岁左右吧慢慢去建立， 嗯 啊，在4岁到5岁之前他视力查的 0.6 啊 0.8 呀，啊，都是正常的， 嗯， 大概在5岁左右呢视力应该能到 0.8 甚至 1.0 啊， 嗯， 这个发育过程是正常的。可是这个远视呢刚生下来是300多度 啊， 啊， 他是本来是个远视哈， 对， 是个 小 baby 的眼睛是一个远视眼 嗯， 啊，所以他你太近他其实是需要太多调节的，嗯， 哦， 那所以呢他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中远视是慢慢去消耗掉的， 嗯， 这是它的储备视力，储备屈光度，哦，啊， 嗯， 我们经常会说比喻成一个银行，这你的储备金， 嗯 啊，那什么时候这个远视储备会消耗完毕呢？大概在10到12岁， 嗯 嗯 嗯， 所以呢，像刚上学的孩子，7、8岁的孩子， 嗯， 他的远视储备大概在个200度左右， 嗯 啊，所以它是一个慢慢消耗的过程， 嗯 嗯，所以有的家长觉得说我们小时候视力特别好，为什么8岁就近视了呢？那其实他前面特别好的过程也未必 是个好 事儿，就是对。然后有的家长就是说那个怎么我们就什么都没干，突然就近视了呢？ 嗯， 这个近视绝对不是突然的，这个东西就是跟冰山似的，它只是突然露出来， 嗯， 水面下边的那个速度， 嗯， 那个增长的速度，您前面没发现， 嗯 啊，所以等您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嗯， 所以大家现在呢，很多这种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就特别去关注这个远视储备这词儿， 嗯 啊，在体检的过程中呢，他也会想问医生说我们家这个远视储备多少呀？ 嗯，那很专业了，家长， 对对，他会做很多功课的，网上什么这个那个， 查资料， 查一下。 哦， 那其实他有的家长呢他也不是特别理解这个远视储备， 嗯， 啊，我们就知道就你家里的存粮，你银行里的储备金啊，但是他在查这个远视储备呢，有很多家长又担心说我们家小朋友太小， 嗯， 大夫你就给我查一下远视储备吧， 嗯 嗯，然后我说那你要做个三瞳验光吗？ 嗯 嗯，我不能三瞳，我们家小朋友太小了， 嗯 啊， 嗯， 所以这是矛盾的。 嗯， 远视储备的概念是我们散完瞳之后， 嗯， 去除调节之后，这个眼睛真实的屈光状态是多少度远视，它才叫远视储备。比如说查出200度远视， 嗯， 它才是远视储备啊， 嗯。 如果这个小朋友7岁查出200度远视储备， 嗯， 那很好，啊，嗯，它是一个很。它是一个就是很 正常 的，它的发育速度是可以的， 嗯， 啊，我们会去觉得这个小朋友，哎，他不会那么容易近视，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三瞳去检查的话， 嗯， 这个小朋友呈现的屈光状态绝对不会是一个200度远视， 嗯， 小朋友对这个远视是有一个生理性调节的， 嗯， 因为如果我真的眼睛放任。没有这个生理性调节，我放任它是200度远视的话，我是看不清的。 嗯，对啊，对啊， 是 我是个远视眼，我肯定看不清近视 的东西。看不清 的，对， 对 啊， 所以小朋友的本身的调节是会有一个生理性的，去弥补掉这个200度的远视。 嗯， 所以在我们如果没有散瞳，正常去检查这个7、8岁小朋友的话， 嗯， 他是一个接近正视或者是小远视的状态。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数值其实只能说明你还没有一个负的屈光度， 嗯， 就没有一个近视度数。 嗯， 说明不了你远视储备有多少。 对 啊， 对， 所以我们在监测远视储备的过程呢， 嗯， 要去查的是一个三通验光的一个结果。 嗯、对， 但其实远视储备这是一个概念、 嗯、 是一个医疗上的概念。对于家长，有的家长就特别认真，我恨不得每个月要去查一下远视储备，就去做三通验光，然后给画一个表格、 嗯、 其实也没有必要， 没必要， 这是个结果。 对， 我们注重的是一个过程。 对， 这个结果是由我们的日常行为去导致的。 对， 嗯，如果我们过段时间去查一下，知道它在一个正常的过程中， 对 啊，这正常范围内就可以了、 嗯、 我们要重点不是要这个数值， 不是要这远视储备的数值， 对，我们的重点是拿它来去监测我们日常用眼的、嗯、 对、 嗯、 对， 所以很多家长就是把这个 把这远视储备看得特重要， 过度重视了。对对对、 嗯、 然后所以正常的发育状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10到12岁这个远视储备消耗完毕、 哦、 哎，这样子的话呢，他整个在年龄大了之后13、14岁之后呢，他整个、 哦， 如果不是特别过度用眼的话、 嗯、 它不太容易成为高度近视、 哦、 嗯，它就有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正视眼、 嗯、 或者是说很低度数的近视， 是、 啊嗯、这样也是可以的。 嗯， 嗯，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远视储备它就是一个储备的一个东西，然后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是一定会消耗的。 对， 而我们要重视的是它在消耗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它是否是正常的。 是， 是、 啊、咱们不能过度早，就是极早的把这个储备都用完， 是的， 不就没了吗？ 是的， 嗯， 所以有的家长就觉得说，哎，我八岁来一查，这小朋友近视了，说我去年还是正常的， 嗯， 所以再返回来，我们再想想，他去年那个数值，他只能说是视力是好的， 对， 然后没有近视这个度数， 是，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七岁左右的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应该在200左右， 对， 如果这时候他远视储备只有100或者只有50， 哦， 嗯，在家长看来，他视力也是正常的， 对对对， 也没有近视， 嗯、 但其实我们。从根本上去说它已经不正常了。 嗯 嗯，远视储备的意义在这儿，就是其实能够知道你离近视还有多远、 哦、 啊，你的这个屈光发育的这个速度是不是可以的， 对、 啊、反向去监测你的用眼是不是对的。 对、 嗯、 所以其实今天您给我们科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嗯、 因为大多数人只知道说我这眼睛到底近不近视、 嗯、 其实大家都会忽略这个远视储备的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明白了说，其实除了在这个正常的说我看那个视力表、 嗯、 我去监测我的眼睛的视力哈，然后也要重视一下这个远视储备的问题，但是又不可以去过度的重视它，就没有必要说咱天天一个月就查一回。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我们预防近视眼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好的数据哈。 是是， 嗯， 嗯，其实近视这个问题呢，它你要说它有多么深奥呢、 嗯、 当然嗯，说全世界的眼科医生科学家研究的多么明白也未必哈、 嗯、 但是你说有多么深奥，原则上来说、 嗯、 就是你的用眼强度跟你眼睛的承受力不匹配。 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天平。 嗯 啊，这个让它变近视的这个方向变坏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用眼。 嗯 啊，那这个另一端呢就是我眼睛能扛住的是什么程度。 对 啊，只要你这个哎，你的用眼强度超过了你能扛住的、 嗯、 啊，那它就这个容易近视了。 是的， 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很委屈，说我们班不是就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就什么都没做呀。 嗯， 但其实你想人的眼睛啊， 是啊， 除了你睡觉， 对， 你都在干什么？ 对呀、 啊、你可以脑子补转，那你眼睛在用、哎、 对呀、 啊、 对呀、 啊、对，其实你只是觉得他没有做我觉得认为有错的、 嗯、 可是家长为有时候认为有错的未必就是那么全面、嗯、 对对对、 嗯、他觉得我可能不去迷恋游戏， 对对对、 就 我没天天让看手机呀、啊嗯、我没天天在那打游戏呀、啊、 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为什么会近视、 嗯、 那其实你所有的看近、 嗯、 它都会增加负担啊，你所有的看远不够，他都会放松不够。 哦、 嗯、 对。 也有的家长就觉得说隔壁家小朋友用眼可严重了 啊， 可严重、 啊、可严重 了哈、 嗯嗯。 然后我们家还挺注意的，为什么我们就近视了、嗯、他不近视啊、嗯 嗯、 你想你的天平是自己的， 对， 你的是跟自己的去这个 去比较， 去比较的，你的是跟自己眼睛承受力去比较的，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有10%的小朋友他怎么去用眼， 嗯， 都是正常，都不会坏的。 嗯 嗯 嗯，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觉得小时候回忆有没有哪个小朋友说，哎呀，他天天在那儿躺着看书，天天在那捧着手机看， 也没事儿， 也没事儿。对对，确实有这样的，有10%大概。 哦、 嗯，那这个你没法比。 对 啊，因为你不是这样的呀。 对 啊，那也有10%，就是我再怎么去注意，我也会近视的。 对， 也有这种易感体质。 对 啊、嗯，所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